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爱是试探。 老板，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是单身狗吧。 爱是关怀。 自打我们病房学校成立之后，大部分孩子后来都康复出院了。 有爱的人心中有众生， 他不只是对人很温暖，对待动物也是。 有爱的人奉行一个准则， 一辈子都要做一个好人。 故事酒吧的1001夜，国庆节期间为您特别推出精选系列节目人间有爱。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和他的姐姐做着攀比。他一直认为无论从物质水准还是贴心程度上，他都比姐姐更加孝顺自己的父母，理应得到父母更高的认可与偏爱。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调酒师，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吧？ 啊，对。 哎，独生子女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不用跟兄弟姐妹们争宠。 你不是家里的独生女吗？ 嗯，我上头还有个姐姐，比我大5岁。 啊，其实啊，有个姐姐照顾你，不是很好吗？独生子女很多时候在家里连个玩伴都没有，很孤独的。 如果你要是有个比自己大5岁的哥哥或姐姐，你就会发现你们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而且啊，家里要有2个孩子，那势必就会比较，比比谁更受宠啊，比比父母更喜欢谁之类的。按说呀，这大多数人家不都是宠那最小的孩子吗？可我们家正相反，打小啊，我姐就一直比我受宠，反正有什么好事啊，爸妈都先想着她。我就纳了闷儿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父母对你不好吗？ 那倒也不是，但是啊，他们特别喜欢夸我姐，说她懂事儿啊，细心啊什么的，就好像我做什么都比不过她似的。所以啊，从小呢，我就对我姐各种不服，他们越不重视我，我就越要努力给他们看。所以打小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最后呢，还考到了北京的大学，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啊，就直接进了外企。跟你说啊，现在啊，我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了。 真不得了啊。哎，你别说，你父母的这种区别对待还挺有激励效果的呀。 那也是无心插柳啊。当然啊，看我混这么好，我父母的确还是挺开心的。特别是跟我姐一比，不管我是学历啊、工作呀、还是生活状态，已经比她强太多了。 你姐姐过得不好？ 哎呦，别提多糟心了。哎呦，简直就是让我爸妈操碎了心。我姐当年没考上大学，甚至连高中都是勉强毕业的。 后来就留在了我们老家县城的一个工厂上了班，干的就是那种流水作业的活。工作忙挣的少不说，前年啊他还离了婚。你说他自己明明经济已经很拮据了，居然还拼了命挣了孩子的抚养权。 哎，你还没当妈妈吧？作为母亲啊，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个你应该理解。 我理解是理解，可是你好歹也得理性分析一下现实吧。你把孩子争过来了，可他没时间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那就只能让我爸妈接送了呗。最后我姐为了图方便，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搬回我父母家住去了。不过他还振振有词呢，说什么爹妈年纪大了，一起住过来照顾起来也方便还省钱。哎呦，我就觉得吧，最后省钱那两个字才是重点。其实要说节省吧，那节省的也是我姐自己的钱，我父母的钱那可真是一点都没节省。按说两位老人都有退休金，自己过日子能过得挺滋润的，可你说天下哪有父母不疼孩子的呀？况且我姐还离了婚，这住到一起，从小到孩子什么零花钱、多出的饭钱，大到水费、电费、暖气费，父母哪样能少掏啊？我爸妈虽然明面上不肯说，但是我可以替他们说出来啊。我姐啊，那就是现在最时兴的叫什么词儿？啃老族。 也不能这么说啊，或许啊，你父母也确实很乐意他们过来一起住呢，彼此照应着确实很方便。 哎呀，可是在我看来啊，这指不定谁照应谁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真正能照应这个家的那还得说是我。就说那回假期回家啊，我给我爸妈带回去一款国外产的专业的空气净化器。我们家那工厂多啊，空气污染特别严重，所以我特意选了这款效果好的送给他们，5000多块呢。结果我姐知道价之后啊，直接就给我来了一句，说我乱花钱，说爸妈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嘿，这给我气的啊，你说这事儿轮得着你说话吗？我直接就给他怼回去了，我跟他说，你爱用不用，我是买给爸妈的。其实啊，当时我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就是要给爸妈大把的花钱，我就是要做给我姐看，让她看看自己有多不孝顺。 嗨，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你姐姐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她要是有钱肯定也会舍得给父母花的。 哎呀，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不是恶心她没钱，我也知道她不容易，但是你不能因为不容易你就这么舔着脸啃老啊，我爸妈还不容易呢。我呀就是想臊臊他，让他知道什么叫报父母恩。所以我每回假期回家都会给爸妈带特别丰厚的礼物。你看我妈喜欢那种松口的袜子、高领的内衣，我都给她买高级的牌子。我还给我爸买了大屏手机和健身器材，反正总之啊，吃的用的就没有我没买过的。我还带他们去城里最好的酒店吃饭，陪他们跟团出去旅游。这些呀，老街坊老邻居都知道了，他们还经常议论呢。哎，你看那谁家那闺女对爹妈那孝顺呐，真没白养，那才是贴心贴意的小棉袄。 这下你满意了吧？ 那是，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爹妈对我也很满意啊。虽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说我花钱大手大脚吧，让我省着点留着结婚用，可说归说，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还是特别为我骄傲的。哎呦，你看那开心的神情啊，这让我也特别开心啊。不过说到底，你说这人啊得自己独立了才有能力孝顺父母，可不能像我姐那样那么大了还靠爹妈。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哎，你对你姐的这些意见没跟你姐直接说过吧？千万别说，他会很难过的。 哎呀，我又不傻，情商能那么低吗？我对他有1000个不满意，我也不能说出口啊。他毕竟是我姐嘛。更何况，你说我每年在家待的时间很短，能回去的次数也不多，本来就难得团聚一下，我也没有必要制造那么多不愉快。但是，暗中的这种较量，那肯定少不了。 这，暗中较量？你姐她从来没想跟你较量吧？这不都是你一个人在跟自己的假想敌斗来斗去吗？ 她确实没意识到我在跟她争这些，一直啊过着自己的日子。 但是每次看到我给父母买回一堆东西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我爸妈一起数落我几句，让我别老乱花钱。他以为他谁呀？爸妈数落我那是因为爱我，他数落我算几个意思？我又没让他养过我。 哎，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他毕竟是你姐，管管你还不行啊？ 哎，我还真不用他管，我自己经济独立，我不用任何人操心。总之这些没说出来，那已经算给他面子了。就说去年这个国庆回家啊，我送了他们一玉镯子啊，特别贵。我姐就又来了，说我乱花钱，还说哎呦咱妈要这镯子有啥用，什么你马上就要成家了，咋不知道自己攒点钱什么。哎呦我听这些我真火了，我就跟她说我有钱，我也愿意为咱妈花，反正我没花别人的。 嗨，你这话的意思也太明显了。 哎呀，其实吧，当时也在气头上啊，说完啊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啊，我看着我妈脸色变了，她之前明明还挺高兴的在那翻来覆去看那镯子，可我这话一出口，她突然那脸啊就僵住了，然后她立刻就开始转话茬说别的了。我爸也赶紧开始招呼开饭。哎呦，他们还是心疼我姐呀、啊。所以吧，这我以后啊也只能在闺蜜聚会的时候小范围吐槽她了。 我觉得啊，你平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么武断地说你姐没有好好孝顺父母也有失偏颇。很多心意真的不是靠为父母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哎呀，其实啊这个事儿我后来呢也慢慢意识到了。你就说今年春节吧啊，我回家发现我妈不在家，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哎妈呢？她就跟我说，说妈得了脑血栓住院了 啊。 我当时我就急了，就问他，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他跟我说怕我着急，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心说这怎么可能没事儿啊，我早就知道我妈血液粘稠度高，前两年还因为这住过院，可我姐却说这是个老年病，问题不严重。可这次脑血栓那不就是平时不重视导致的吗？还说不严重。我立刻拔腿就去医院了，正好啊在病房楼道里看到了我妈跟我姐。 那你妈妈还好吗？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妈那样啊，哎呦看着真让人心疼啊。她那整个身子啊都是佝偻着的，半扶半抱着我姐，就用那个小碎步往前挪。我一看这情景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半年不见好好一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呦看我哭了，我姐倒笑了，她就说啊，说哭啥咱妈都好。他越说我越生气啊，我真的快要被他气死了，这样都能算好了，好了还能这样，我直接就喊着就说出来了啊。可是我妈这时候倒还向着我姐让我好好说话。我姐就跟我妈说啊，说我妹这是心疼了。没错，的确我是太心疼我妈了。我就跟她说，咱出院，妈咱去大医院治，咱到北京去，我好好照顾你。可我妈却死活都不乐意，说有我姐在啊已经没事了，这又不是什么大病，说这大夫也不错，不用去什么大医院。说完啊她就让我姐扶她回去。看她要回去，我就直接冲上去说我扶。我妈居然都不让，她说啊还是让你姐来吧，她天天扶都知道怎么用劲儿。我妈正说着呢，我姐就已经把手伸到我妈胳膊下边了。我妈借着力又开始迈着小碎步往病房挪。哎，我看他们俩往回走的样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哎呀心头啊这就一酸。 是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有心无力了？ 哎，反正就是各种难过的感觉搅一块儿吧。我替我妈难过，我也替自己难过，我那么替我妈着急，可她连扶她这件事她都信不过我。 不是不信任，他是和你姐姐磨合好了，彼此都适应了吗？你的心意你妈妈都懂的。 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哎呀，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就只有给钱了。那天下午我就去银行取了钱，回医院的时候正好碰我姐出来打水，我就把钱塞给她了。我跟她说妈住院的钱我全都包了，可我姐竟然不要，她说她把钱全都交上了。我就急了呀，咱爸妈那点家底儿给他们留着以后用吧。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啊，我还在想着我姐这么多年一直啃老的事儿，所以啊，那语气呢，多少有点埋怨的意思。但我姐呀，还是把钱塞回来了。没想到她还说啊，说住院的钱没动爸妈的存款，是她自己掏的。说妈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所以花不了几千，能承受。 你看看，你还说人家啃老，关键时刻你姐可没含糊。 唉，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话，让我更意外。 她说什么了？ 她说啊，说你知道姐没本事，要是需要大钱，姐一定会要你想办法。钱啊，要花在刀刃上，你的钱先收好，还要留着买房成家呀。 你看看，你看看，我倒是觉得这话真不意外。其实他过去数落你乱花钱，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不如你啊。 其实这是我头一回听他说自己没本事。我之所以觉得意外啊，也是因为这句话。我突然我就觉着，这么多年我争的抢的，好像就是为了能让他自己承认自己不行，说出这一句话。可这话一说出口，我反而又觉得特别难过。 人啊，就是这样，有时候争的就是一口气，可是真等争到了那一天，反而会觉得为了自尊心去争这些其实是很没意义的。因为在争执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忽视更重要的东西。 你说的对呗。哎，反正当时我看我姐怎么都不要那钱，我就说我把钱给我妈吧，这个我姐倒是同意了。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妈确实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只是行动啊还没法完全自理。所以之后的那些天，我就跟我姐一起一直都在医院陪护。我姐这人呢，性格啊一直挺内向的，话也不多，每天啊就默默地给我妈洗脸、洗脚、按摩、伺候大小便。最开始我还抢着跟我姐做这些事儿，但是啊我做起来不如她呀，我笨手笨脚的呀。就说那天早上吧，我帮我妈洗把脸，先是弄了她一身水，然后啊毛巾又勾在她耳环上，给她疼的。我一着急呀，差点勾着耳环连皮带着我给扯下来。 哎呦， 害得我妈耳朵流了好多血。 好家伙，想想都觉得疼。 可是我妈呀也没怨我。然后我就说我帮着她做按摩吧，可是啊不是用的劲儿太大，就是揉不到该揉的地方。后来还是我妈说让你姐来吧，她都做惯了。 你看，没做过和天天做的区别，这不就体现出来了。 更郁闷的还在后边呢。之后啊，我姐回家了一会儿啊，她要给我爸洗衣服去，我就陪着我妈输液。途中啊，我妈说想上趟厕所，我就拿着吊瓶陪她去。哎呦，结果呀，我连吊瓶我都拿不好，不仅给我妈弄回血了，还害得我妈尿湿了裤子。我跟你说啊，我在那么大外企那么多人面前演讲我都没慌过，结果那回我是真慌了，笨手笨脚折腾了半天，最后啊还是得我姐回来帮我妈换好了衣服。看我姐那么利索照顾着我妈，我真是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他们俩之间啊真是太有默契了，都不需要我妈多说什么，就一眼神一手势，我姐都能判断出我妈的需求。而我呢就像是个来探病的客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当时真的特别难过。 嗨，其实啊这都是经验，只要多照顾几天你也能积累起来的。 不啊，我不只是因为笨手笨脚难过，是因为我过去一直都觉得自己才是最爱父母的人，可是这种时候我居然什么帮助都提供不了，反倒是我一直认为很不孝顺的姐姐和我妈之间倒是像最亲的母女。哎呦，那种打击啊你可能理解不了。 虽然我没有兄弟姐妹，但这种感受我可以理解。稍等片刻，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再和你聊聊我的想法。